机会动静来自南半球的狮子准星，都知道我的成长背景，改写历史轨迹，让你们群龙无首，想抓住我并不可能。像石头，像蝙蝠，像静止的瀑布，我在等待这一刻，致命的一击，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遭遇。我懂得冷静思考，伪装我自己。 这不是华丽的攻击，这是一种最冷静的反击。也许我还需要学习重新思考怎么走下一步。是你想也想不到的狙击手，学习学习思考怎么走下一步。 在原地，正八百度。

匆忙，从现在起决定抛弃吧，你那从不犯错的生活，奋不顾身吧，跃入深渊吧，奄奄一息才明白我们的意义，那卑微的善良的无畏的才是真正灿烂的你。哦，灿烂的你，义无反顾吧，粉身碎骨吧，伤痕累累才能够顶天的承受，那渺小的坚强的无畏的才是真正 明显会故事写在你的我， 兄弟眼睛看 说点寂寞。我说兄弟，专心听我说，别管我胸口举起你的拳头。 FM 974